攻读《有地德传》第十章。有地德呼吁以色列的天主，主告了这一切话以后，就由地上起来，叫来自己的使女，一同下到他安息日及庆节日所常住的屋里，除去所穿的苦衣，脱下寡妇的衣服，洗了澡，涂上贵重的香水，梳好头发，系上头巾，穿上丈夫莫纳舍在世时自己喜爱穿的锦衣，脚踏凉鞋，挂上项链，戴上手镯、指环、耳环以及各种装饰品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令男人见了无不注目而视。然后拿了一皮囊酒、一瓶油交给自己的使女，又在一布袋内装满了烘焙的大麦、无花果糕、硬面包，将一切物品包在一起，放在使女肩上背着。于是二人出发，走向拜图里亚城门，正遇见敖奇亚及城中长老加布黎和加尔米在那里等候。他们见他容貌大变，服装特异，赞叹他的美丽，对他说：愿我们祖先的天主使你蒙恩，使以色列子民欢乐，使耶路撒冷显扬，愿他完成你的计划。有地德遂朝拜了天主，以后向他们说：请你们下令给我开城门，我要出去完成你们对我说的事。长老遂吩咐少年人，照他说的为他开门。他们开了城门，有地德和他的婢女就出去了。城里的人目送他下山，等他转过了山谷，就看不见他了。他二人在山谷内一直前行，迎面来了一个亚述的哨兵，就捉住他，盘问说：你是哪国人？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？他答说：我是希伯来人，我从他们那里偷跑出来，因为他们快要落在你们口里。我来见你们军队的统帅敖罗菲乃，我带有真实情报，要指给他一条路，从这条路进攻，不损一兵一卒，就能占领这山地。那些人听他说话时，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见了这样美丽的女人，都惊讶称奇，对他说：你救了命，因你迅速下来投奔我们的主帅。如今你到他帐幕里去，我们必有人送你，将你交在他手里。若你站在他面前时，你心里不要害怕，只要你按你的话报告，他必定会优待你。人就从队里挑选了100人，护送他和他的使女到敖罗菲乃的帐幕前。一时全营齐集，因为他前来的消息已传遍了各帐幕，人出来将他围住。那时他正站在敖罗菲乃的帐幕外，等着往上传禀他的事。人对他的花容玉貌无不赞叹，也因他而赞叹以色列子民，彼此相告说：这民族既有这样的美人，谁还能轻视？他们中即便只让一个男人生存，也不是好事儿。任他们自由，他们必能智取全世界。敖罗菲乃的护卫和众仆从出来，领他进入营幕。那时敖罗菲乃正在金玉珠宝装饰的子帐内的床上休息。人们将他的事向他禀告之后，他遂由银灯引导来到帐幕门口。有地德一来到他和他的侍从面前，他们无不赞赏他的花容玉貌。有地德遂伏伏在地向他致敬，侍役们即将他扶起。